哇，好啦，讲下呢套呢，咁今个礼拜唯一有科幻元素嘅戏啦，係咪？咁其实都叫做有个有两个译名嘅，咁一个就香港而家个译名就好古怪㗎喎，叫咩话？ 零度空间。 零度空间，边个零呢？ 灵魂个零，就渡轮个渡，係啦。 系啦，都唔知 空就系空杀个空啊，唔系空咪系空气个咪系啊个空啊空猛个空。 嗱，即以往咧食字 g 呢就系玩一个字食嘅啫，佢玩几个字食都唔知咩意思啦。OK， 好咁啊，就算佢食都唔知佢食乜咁样。OK， 咁啊咁啊佢仲用咗更无厘头嘅译名嘅，就是、网上你搵到嚟睇嘅嗰套叫咩咧？ 天赐伤我心。 天赐。伤我心，乜以为 系 啲爱 情 片嚟嘅， 大佬 系啦，我都以为系，我睇到个名字，原来系科幻片咁。咁佢原本叫咩名咧？英文 ？I still see you。 I still see you， 啊，即系我仲见到你咁样，系啊，都好莫名其妙啊。啊，但系个英文名起码我明佢点解啦。你起码你睇个故仔就 系 啦，最少嗰两个中文名睇完都唔知点解先犀利啊，大佬。 系啊。 为什么他不即求其改一些科幻名字会不会好一点呢，就是是咯。 是啊。 求其改一些啊，是咯是咯。什么危机啊那些呢，是咯。末世什么什么啊，那么之类啊。是 啊是啊是啊。见鬼都 得。那么说什么呢，那他其实就说有一个的大的灾难，就是因为那个粒子对撞机是吧，加速器是吧， 是。 是。 就发生咗个意外咁啦，初初都唔知点解嘅，咁啊嘣咁啊爆咁啦，咁咪咁咪好大嘅 area 嘅，咁人都死晒咁样嘅，係啦，係咪咁啊， 係 咁 十年前啦，好 十年前係啦，咁跟住呢就竟然呢话即係嗰度死咗啲人呢就好似变咗啲好似鬼咁呢就成日出现返，咁但佢就唔喺度即係好似做返啲日常嘢，咁但佢你可能你可以穿过去嘅，即係好似有啲好似幻影咁样嘅啫，係咪咁啊， 系冇错，弹窗就 系啊，弹窗系啦，咁分分讲下简单系咯。 啊，咁头先即系好似阿 Tasco 咁讲啦，即系佢哋仲会见到嗰啲佢哋话叫做弹窗啦。 系啦， 我哋理解就当系鬼，即系我哋咪成日讲啲鬼魂喺一刹那死嗰时候，不断重复翻做翻嗰一刹那嘅动作，佢嚟嘅呢度都系 类似系咁啦，系啦。 即系譬如你林锦花，咁你永远见到佢企喺个门口林锦花噶啦。每一招都會見到佢嘅，佢啲都係咁嘅。 即係總之，佢其實 Mindy 係咧，佢哋啲主角見翻嗰啲過咗世嘅親人啊， 嚇。 舉例啊，舉例啊。 舉例，例如個女主角，佢每朝起身食早餐，都會見到阿爸坐喺個 報紙 餐台度睇報紙飲咖啡，但係嗰個佢阿爸已經變成一個鬼魂㗎啦。只係每一招重複翻 啲殘影咁啦，即係佢唔可以同佢傾偈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唔係一個活生生嘅人咁嗰種咁樣嘅。 佢 一個影像。 開頭講呢都有個理論嘅。 係 啦。就係話個教書嗰陣時講話呢種咁嘅嘢呢佢係唔同你溝通嘅。亦都永遠都係做同一樣嘢嘅。 佢話其實好似一個錄像咁㗎嘛。佢做一個錄像咁㗎嘛，佢話其實一個即係個原理唔知點樣，有啲光子咁嘅嘢，佢亂噏嘅，你唔好理佢。即係好似一個錄像，只係不斷重播咁嘅啫。其實你唔好以為你係見翻嗰個人嘅，唔係同你攞翻幅相出嚟睇，攞翻嗰個嘢嘅錄影帶出嚟睇一樣嘅啫。咁佢解釋嘅。 即係好似 R2D2 不斷播啊， 公主 咁樣啦， 叫老鼠仔救我咁樣嘅啫。咁你唔好以為可以救個公仔啫。 其實嗰段嘢嚟嘅啫，其實 係。係啦，佢咁樣理解 hologram 即係嚇，係啦。佢係咁講初咁幾有趣啊！咁嚟解釋鬼係咪？ 係，我都仲係覺得，咦，幾有啲嘢講喎，好似好睇喎。 係咯 ，OK 喎。跟住咧， 收尾就發覺，咦，原來嗰啲咁嘅所謂幽靈咧，係會有啲嘢表達嘅，即係唔係淨係 look 無限 look 咁樣嘅。 係啦。 甚至乎有一次，當個女主角沖緊涼嗰時咧，就有一個男仔就嚟警告佢啊，叫佢快啲逃走。即系话，好似想同佢沟通咁样。 系有厕所男，厕所出现 啦。 系啦， 系咁但跟住个女仔又以为佢会喺定时定候出现，因为其他嗰啲系定时啦。佢又唔系嘅，佢等佢出现，佢又冇出现啦。 系佢系唔定时嘅。咁佢谂住去捕捉佢啊，或者整佢就 揾埋個同學 個男仔 去做影佢，即係男主角啦。 係啦。 咁但係都唔成功嘅。 嗯。 咁收尾剪短之下咧， 男主角有好特別嘅，佢話啊，你哋成日見翻你啲過世親人就好啦。佢話佢從來都冇見得翻佢嗰個爸爸咁樣嘅。 嗯。 系，但系个女主角朝朝早都见到噶喎，其实 系，但个男主角就系佢就同佢哋唔同嘛，就话冇见到，系啦， 系后 屘好特别，系啦， 后屘先知，后屘先知， 后屘有原因嘅，系啦系啦，好好继续， 系啦，吓咁啊，明跟住讲，我唔系记得啦，咁我冇乜心机睇噶啦，后面其实， 哎呀， 后边嗰度其实就系一个男嘅带住个女嘅周围咁样就去去一啲地方嗰度睇，咁就去一 查案嘅，跟住其實係有 追查案咁， 希望追查翻嗰個突然之間出嚟， 即係廁所男仔咁嘅人，係啊，結果就發現咧，原來呢條友唔係咩好人嚟嘅，咁連環殺手，係啦，仲捉啲女仔殺，哇！嘿，咁樣咁不懷好意啦，即係如果佢係鬼嘅話，係咪？ 係啊。跟住之後就又揾個死者個老豆啊，跟住之後又查睇下嗰件係乜嘢事啊，跟住之後再落去睇嘅時候就咦，好似同個女主角有可能有啲拉楞喎，咁樣就因為咦，但又原來又睇下原來佢嗰、那個、男仔死咗之後，原來又有啲差唔多咁樣嘅事嘅喎發生，係啦，跟住之後又好似今年咧，嗰一年系有2月29日啦，好似同好似系都差唔多。 即系嗰个女仔咧个生日咧就系啦，即系二月，其实平时得28日噶嘛。 系啊。 咁如果你系2月29啊，咩嗰啲，即系过咗28以后咧，即系系咪都系30嘅咧？有啲年会。咁总之， 我 嗰啲 冇三十， 即系有29嘅啫。 29。 咁即系如果你喺嗰日先生日嘅咧，你即系4年先有一日系生日啊嘛。咁佢就话嗰个女仔就系。同樣係咁樣嘅，係即係而家呢個女主角係啊，係啦，有個共通嘅，咁係咪即係佢想殺佢咧？即係佢變咗鬼氣啊！即係話呢只係咪即係殺人鬼嚟嘅咧？呢個男仔咁你會變咗咁嘅，你當係咁嘅又會 係啦， 即係以為係個咁嘅戲嚟嘅，係啦，跟住即係又唔止嘅喎，跟住做落去又嚇，佢不斷扭橋嘅喎，係 啊，跟住之後翻到學校嘅時候就有人好似阻止佢哋喺度查咁樣啊，咁樣 係啦。 跟住之後就 屈咗個男主角嚇，係 啊， 校長你先， 中間有一個人，校長死咗，係啦， 飛街嗰陣話，有冇搞錯啊？哇！即係從天而降啊，喺嗰個運動場嗰上邊嗰塊玻璃嗰度跌落嚟，喺個籃球場嗰度打死咗啊，咁樣。 係咩事咧？咁樣 係啦，咁就冇覺淨見到個死狀，好奇怪啦，係啦，咁樣係。跟住阿不打系继续系点啊？跟住系啦。 其实跟住查，其实其中一个关键就头先阿仔讲，佢发觉佢老豆嗰个灵魂应该系10年前噶嘛。但系个男仔有日就喺屋企度过夜啦，但系冇搞嘢嘅嗰阵啊，未有爱情位嘅。咁啊，第二朝咧睇到原来我阿爸睇到份报纸，原来唔系十年前喎。嗱，佢十年前死啊嘛，佢阿爸。但系佢睇嗰份报纸系8年前嘅，咁先估到嗰份报纸其实系未有信息想俾个女咧喺嗰度，佢啊查到就嗰、那个。變態殺手即係意思嗰個廁所男殺嗰個女仔嗰啲即係死咗嗰啲女仔嗰啲資料，咁佢就跟呢個去查，咁先知道原來呢個女仔咧就係、是、個粒子科學家，有其實嗰陣時有3個科學家，咁有2個當場死咗嘅，咁啊而家生還得過啫，咁嗰個揾個女，咁然後就騰騰呱呱騰騰就騰查到，咁然後個轉折位又發覺原來唔係得3個科學家，其實4個科學家。咁第四個科學家係邊個咧？就係、是、一直 唔係佢哋跟住又轉咗戲路嘅。頭先啊變咗金田一或者係柯南啦，佢跟住咧就怪地啦。咁我哋仲勇闖呢個實驗室啦。咁其實係一個禁區嚟㗎嘛，因為嗰度係爆咗裏邊，係個 Ground Zero 嗰度，你唔入得嘅，封鎖曬。咁你就兩條友男女之後就深入虎穴嚇。咁啊去到哇，跟住咧越入咧就發現越多鬼嘅，同埋嗰啲鬼咧係逗留嘅時間咧越長嘅嚇。 鱼都系一条鬼鱼啊嘛，系咯，有一度。 嗱，即系总之嗰度系好多嘅，即系原来嗰度成条街都系嗰啲咁嘅鬼影，同埋佢哋系唔系一下消失，即系佢其实如果话里边个能量越接近嗰度越高嘅，佢讲到咁啦吓。 系啊。 系啦，咁但系你都唔使理佢哋嘅，佢哋喺度有佢行，佢又唔会袭击你嘅，系啊。咁 不即係你透過好恐怖㗎啦嚇會，咁但佢哋又唔係怪咁人咁嘅，即係實質影啫嚇，不你知佢哋唔係人啦。咁好啦，咁入到去佢終於揾到嗰個老科學家啦，咁、那個老科學家同佢交代咗什麼咧？ 咁啊交代原來咧就係話有個叫做光譜轉移啊定係咩啊？最交代就話要救要殺翻一個同一個生日日期嘅人，就有機會嗰個靈魂就可以復甦咁樣。嗱，其實冇詳細交代。 總之佢想加即係復活佢自己個女啦，最簡單講。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一個復活儀式嘅一個復活儀式啫，你當係啊，你當係咁啦。其實似魔法多啲，係啊。 冇人講嘅，冇影像嘅講。 full shit 嘅啫，係啦，係啦。 個科學家講完就自己自殺嘅。 自殺嗰啲好笑，係啊，唔懂唔知做乜係。 係啦。 係冇呢頭嘅呢下真係。 咁之後先個男主角話 lock 卡有槍俾人屈嘅，其實個順序又咁屈完之後就個咁佢因為都冇人信任，佢都 哦，即係佢喺嗰度去完嗰度翻出嚟先至俾人屈㗎， 先俾人屈嘅，冇錯。 哦，搞錯咗啦，先係跟住係咁嘅。哦 ，OK。 咁私信佢咧，一直都咁於是老師就話：我發明一間屋啦，有啲圓嘅，你喺入邊咧匿埋喺入邊咧。我就可以度過你嘅生日啦，咁就嗰啲鬼魂一定入到嚟嘅。咁、那個科學理據就似好似嗰啲 Aluminium 嗰啲封實曬啲微波咁樣，你收唔到電話信號咁解啫。咁佢入去呢間室，咁但係同期男仔嗰邊查，先查到科學家嗰張相咧，不嬲三個企度，原來撕開咗嘅。咁佢喺騰騰呱呱騰喺個網上面先查到，原來當年做咗粒子實驗其實四個人。咁如果 呢個 Sir 都係其中一個咧，係簡單講啦。係 啊，嗰個 Sir 係其中一個。咁 咁啊，即係話嗰個咁嘅咩物質誒漏嘅，其實反而咧唔止唔會隔開啲鬼，仲會仲啲鬼仲易入嚟啲嘅咁樣啦嚇。 我又唔知係咪啲鬼仲易入嚟？呢個 point 係想殺佢啦。 想殺佢啦， 教授想殺佢啫。個兇手設個局俾你咯，其實係咯。 係啦，咁於是就但係個女主角又憑住佢。有啲嘢戒到，同埋因為之前嗰啲成日都有啲影像，應該你當係啲鬼魂啦，當係啦，啲殘像俾佢嘢，咁佢憑住一啲咁樣嘅線索去估到，咁其實最後先穿咧話，原來個變態殺手唔係嗰個廁所男啊，其實變態殺手係呢個老師， 老師係啦，就係佢再次老卡斯咁樣。 廁所男咧，其實即係都係嗰個實驗室嘅助理嚟嘅，都有關係嘅，原來 係啊， 俾人屈佢 係咩馬仔講咩？ 唔係俾人屈 嘅 喎， 俾人屈嘅啦，俾人打嚟嘅啦，係啦，其實佢唔係變態殺手， 冇呢啲， 咁所以佢真係想嚟警告個女主角嘅，佢好嘅出發點，唔係想嚟嚇佢，係啊， 冇錯。 咁即係都慢慢你都知道咧，嗰啲鬼咧就唔係佢講話好似個錄像咁咧，但係因為嗰個老師其實都不懷好意啊，咁所以佢初頭講個 theory 啊，都係呃你嘅啫，係 啊， 咁即係話其實嗰啲鬼真係鬼嚟嘅，如果咁講即係嚇，係 啊， 係啊。 咁而個男仔知道，咁就走過去嗰間房 即係 屋企啦，揾佢啦，但係就俾個教授搏暈咗，埋咗佢落荒山。咁於是照計就冇人救個女仔啦。咁而女仔後屘又自己知道真相， 不過男仔自己都身陷險境啦，係 啊， 係啊，係咗啊，俾人抹埋咗， 埋咗俾人抹埋，係啦， 咁而就去翻佢個河。就嗰、那個即係佢不嬲，就同佢個爸爸個回憶就會溜冰嘅。咁啊去翻個河度，最後抖抖前前之後跌咗落個河入邊。咁啊忘形水咁樣嘅拍到，得唔得？ 唔係嗰度唔係就係嗰個科學家個女死嗰度咩？就係係咪啊？ 嗰個 唔 係 啊， 唔 係就係廢墟嘅廢墟嗰度睇到個死啊。 哦，咁樣， 即係被碾死 咯。關事嘅，哦， 但係就嗰度就交代嗰個科學家係奸咯，即係你當嗰啲影像話俾觀眾聽，係啦。佢咧嗰個條女都有出現喎，條女最後就拖佢落湖底喎，咁最後係約做廁所男出嚟幫拖，就加個科學家，即係你當係碾死咗。 啲鬼可以現到身嚟去救個女主角，係啦， 係啦， 殺翻個壞人，係啦。 监粗就扯咗落湖底就 咁就唔好问啦，因为大家咧其实唔系冇睇过嘅，大家睇过呢个高达 Unicorn 咧，最尾都系阿玛莎同阿宝地整死啊呢个正面全裸嘅啫， 嗯， 其实都系差唔多啦，系啦，咁大家就会问啦，乜佢哋可以又话佢哋影响唔到 physical 啲嘢咁样咁系啊，咁唔知啊，系啊，马仔都唔使问过呢个问题啊。 咁呢個都唔係最 人鬼情未了啊！ 呢個都唔係最大嘅影響喎、啊。咁另一邊雙呢個男主角乜唔係話俾人活埋咗等死？其實佢都冇死，點解呢？因為佢話一路都冇見到個爸爸咧，成掘翻出嚟啊！嗰只鬼。 成只 哇咁就搞错呢个仲离谱，头先都话冤名冤魂索命嘅个水啊，呢个直情系好似人一样嘅可以吓，咁 都 得咁样。 我喺二头梳啊，有个人喺不停喺去个花园，即系诶女主角诶朝头早翻学会见到有个鬼魂就喺度爬紧个花园。 系。 原来嗰个就系男主角个老豆咁 讲， 咁就 Jericho 就真系爬嗰度，爬完要救翻男主角出嚟。 哦，不过我想问嗰度嗰个 area 会唔系即系喺会唔会接近呢佢嗰个实验场嘅咧？其实 咁啊会应该我觉得， 因为佢之前咁，既然佢话佢系越接近能量越大，佢哋就会存在得越耐。咁或者系咪即系越接近佢哋可以真系做到啲嘢？即系点解平时系唔得，因为嗰度远啫。即系你或者你可以勉强咁样讲咯，系咯。 但系开头条咧话佢认咗噶嘛？开头条 唔系啦，佢嗰度远啊嘛，佢哋平时主要嚟得嗰度远啊嘛。 系。咁呢冇理由啦。 夹硬咁解咯，夹硬咁解咯。系咪头先马仔讲咩？点解人鬼情未了法咧？有乜关系咧？ 系咪啲鬼都一时掂到，一时掂唔到嘅？ 哦，咁唔系，咁而家呢度佢个解释可能咪就系因为佢个位置咯。 吓、啊，咁唔系喎，佢去嗰、那个入咗个死城嗰个，应该能量最大，但系都撞唔到佢哋啊？点解 唔得系嘛？咁冇理由呢度可以吓，即系如果佢得，佢一早就搞掂咗佢啦，使乜而家啫？嗬？ 系啊， 唔知啊，咁你问个编剧啦，系咯。咁啊，即系咧，咁我谂呢套就系初头就比较科幻啦，咁但系做到尾就比较奇幻啦，咁啦，你主要系咁讲啦。 咁奇幻， 佢唔系咁严谨嘅，系应该咁讲。 佢系唔严谨嘅， 佢只系用咗少少科学去即系尝试去解释个咩鬼魂，仲要后屘佢自己都话俾你听嗰个理论系流嘅，咁啦， 系啊， 都唔系真系咁嘅，咁啦，咁所以冇即系其实都唔知系点啦，即系意思系。 同埋嗰个死人复活有少少我搞笑啊！ 死人复活边度咧？哦，你话你 搵埋同一日嗰度， 系我嗰个明显系一个灵魂交换嘅仪式嗰样嘢嚟啦。 系啊， 系啊， 咁佢其实嗰个实验，即系嗰个爆炸都系因为佢哋搞呢啲实验而造成噶嘛。 系啊，即系想呢个研究死人复活啫嘛，其实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啊。即系佢不如索性好似佢 Event Horizon 咁样打通咗第二道门，咁仲反而仲好啲系嘛？即系打开咗嘛，咁样系咯咁。咁不过咧，呢个你以玩呢、這个即系粒子加速器嘅古仔嚟讲咧，呢、這个都算都可能都好过之前嗰啲嘅，系咯。 哦。 都好过之前嗰啲话咩真系整咗个黑洞出嚟咁嗰啲咧，唔知道有冇睇过嗰啲？哇，好 cheap 嗰啲科幻片嚟嘅，唔完全唔好睇啊嗰啲即係嗰啲唔知係 Sci-Fi 台定咩位嗰啲玩唔掂啊嗰啲，唔因為嗰時粒子加速器呢樣嘢嗰時佢哋講咗好多呢啲咁嘅 theory 噶嘛，係啊係啊，咁但係呢套就可能係即係叫做玩咗個唔同嘅古仔出嚟啦，最少係咯，唔係爛唔曬嘅咁又，我覺得係睇下還好。 佢古仔可能會差冇唔係太好，但係佢拍法其實幾好。開頭我揾翻嚟個版本係冇字幕噶嘛，我啲英文有 唔係啊？其實你以你預期嚟講，佢已經好好啊。 係。 即係你睇下你呢度你諗係咩戲咁，咪鬼戲咯，係嘛？即係唔知我咪鬼戲咯咁。啊，佢做出嚟佢又唔係話好純粹係一個鬼戲啊。 係啊。 係咯。咁所以我都覺得都算係咁㗎啦，你想點啊？係啦，咁又唔係啲咩大片，冇聲㗎，就都係嘛？ 係啊，冇乜聲又拍法你起碼拍得唔悶先咯。其實就開頭你睇佢嗰啲演出啊，同埋佢有陣時有啲重低音咁樣喺度吊住你。 咁你會唔會都一路追咧？嗱，紛紛就話唔得啦，睇到咁上已經冇癮啦，係咪？ 係。 唔係我有成套睇曬嘅，我覺得冇癮啫。係。 即係都未主話會氣翻嘅。 最尾又係變翻到中段又變翻青少年。 係係係 係。 前邊比較好啲，係咯，前邊嗰個死得 OK。 佢嗰個人，我覺得中意嘅。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 但佢係浪費咗嗰個題材啊，其實喺度。 你嗱，你俾你啦，你覺得呢個故事點樣講落去會好睇啲？嗱，你唔好理佢，因為佢一變咗咁啦，中間無端又變查案，又青春片，即係扭咗幾套唔同嘅片種啊，成甚至乎係唔係巧啊？佢唔係扭巧啊，扭咗片種啊，成做到變咗第二啲戲，咁嗱俾一分分咁，你覺得開頭佢咁樣設定係 O K 喎，算幾有趣？你覺得應該做落係講咩？ 我覺得佢係咪應該做落去係能夠即係真係同嗰啲死人接觸咧？係 係即係 focus 翻喺呢度講呢樣嘢， 會唔會好啲咧？ 係係係係， 就唔係一啲個人即係個人慾望就。要求个女要复活啊！即系嗰啲真系好老土喎，嗰啲真 系。中间仲要玩好似疑似杀人案要查案系嘛？ 即系引我睇晒成套戏嘅咧，其实得个女主角系吸引我一路睇落去。 系即系都 OK 嘅个样都 系。中间个中间 乜咁？ 唔系中间有个白衣金毛妹嗰度都几养眼嘅，跳晒舞咁样个度。 即系其实又系女嘅啫，系唔系都丑咗好耐啦？我哋系嘛？ 唔系我。 都會睇落去嘅，但 係 真 係 會更加失望咯。 對，不過我就算唔係，都我嚟講，我就算唔係睇女，我都覺得好睇嘅。其實 咁，但係呢套咁呢套好睇啲啊，定上次嗰套《True or Dare》好啲咧？芬芬， 我覺得《True or Dare》好啲喎。 嗯？ 啊？ 竟然？ 因為佢擺到明話俾我聽，佢就係嗰啲青少年， 咁樣，即係佢喺翻自己十鋪數嘅類型入邊冇問題。 佢喺個類型裏面係做得好啊嘛，係。 嗯。 但呢個頭咧就開得好靚，令我覺得有少少期望，到最尾又跌翻落去。 唔係呢套成日咧定唔到位啊？咩類型嚟嘅？同唔知咩類型戲。 我唔知係咩戲啊，其實。 係啊，科幻片又唔係 exactly 鬼戲，咁又唔係喎。查案片佢又唔系咩戏嚟嘅出， 我类近，我觉得佢系嗰啲青少年小说咯。 系即系老，即系内容就乜都有齐，系嘛？ 系啊系啊， 即系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系嘛？即系 佢谂多条绝世好桥，系整个开头嗰下， 系个开头嗰下系开得靓嘅，系咯。 啊， 嗯，整个咁嘅大灾难先咁呢下系。 啊！佢個開頭即係話有條靚妹望到個窗口，唔知發生咩災難，咁嗰啲係好勁噶嘛。其實開頭 係即係你特別多，你以為會睇鬼戲，哇有啲咁嘢嚇，阿基拉嚇。 啊！咁到第二朝起身又見到好多嗰啲 hologram 出現，我到嗰度我覺得係好正嘅。 好正嘅係。 但係到中段我係真係謝曬啦，已經係。 哦。 即係其實嘥咗我個題啊，其實係。 我覺得係咁啦， 係都係嘅，都係嘅。後邊嗰啲其實比較俗套咗嘅鋪排啦，即係開頭嗰係一個超脱嘅開始啊嘛，跟住變咗俗套嘅原場啊，咁係咪浪費咗咧？ 係，係啊，係啊， 係即係其實都冇諗過會咁樣，即係可以將呢個粒子加速呢樣嘢同即係見到啲鬼影呢樣嘢，即係都冇諗過有啲咁嘅橋嘅。即係呢個橋係幾特別嘅，的確係， 係啊 係啊係啊，係咯，同埋係幾過癮嘅，佢影咗出嚟係啦，咁樣但係就冇喺呢件事度繼續玩落去咯，好可惜就係，即係佢變咗第二啲嘢咯，係咯， 係， 即係變翻一套鬼戲。O K 好，咁啊，等馬仔啊，馬仔講下，喂，馬仔冇乜講。 你哋覺得點啊？你哋覺得？ 我就開頭都係同阿芬芬個咁啊，即係其實佢中間嗰度轉咗啲橋，我都接受到，我係接受唔到臨尾突然間可以變咗咁。 哦，臨尾變咗 unicorn 啊？喂， 嚇唔知點解會 爭啲再次啟動嗰個粒子加速器將時間倒流啊？喂， 嚇唔知啊，最點解可以突然間掂到啊？ 咪 搞咁 咩？佢令到個災係冇發生到啊，乜嘢都翻翻去第一日嚇。咪可能會咁好睇咗咧？我幫佢諗啦。 然之后，但系个博士俾嗰个嘢佢先可以令到啲鬼变咯，可以变到嘢。 吓咁样？咁样？ 即系我觉得最大问题系点解突然间咁样？ 咪咁嗰啲系解释啫，系好唔好睇啊？你一个问题啊嘛。 咪咁你通咗，起码都叫完整啲啊！而家就睇到拗大头临尾咁样。 系。 系啊，本身。 嗯。 系啊，同埋我，同埋佢之前唔系话响嗰个。意外死嗰啲人，即係呢個意外死人先會變咗啲鬼影。佢臨尾又個柯阿 Sir 嗰死咗之後又有鬼影嘅會。 唔係啊，佢根本都話開頭嗰個理論係 bullshit 嘅咯。 佢根本呃佢哋，所以咁講，咁啊，即係佢都真係鬼嚟嘅啫嘛。如果咁講，即係 嚇，咁應該唔係佢呢個位喎，應該全地球都見到應該。係咯，即係 唔係 應該越嚟越多人。 即係佢呢個位啊，係會令到你都見到啊，即係會令到你開咗天眼啊！你明唔明啊？其实系周围都有鬼嘅，你见唔到啫、 啊。即系你当佢个粒子加速器，就令到嗰个区域就充满啲唔知乜嘢粒子、啊，就令到你睇到嗰啲鬼。 唔系嗰啲咪叫米洛夫斯基粒子咯？ 唔系我，因为 系啊，又会见到。 即系零零嗰啲喎，似 零零嗰啲，点解咧？点解你觉得系零零嗰啲咧？就系 GM 粒子啊？点解咧？ 系啊， 点解系 GM？ 咁啊，上次可以多啲啊？ 点解咧？有咩唔同咧？ 吓、啊，量子化啊嘛啲嘢。 冇啊，冇量子化 啊！佢又掂到嘢咁，唔系量子化， 唔系佢变翻鬼喎！而家大佬 唔系鬼喎，就佢接触到嘢喎，捉到嘢喎，变咗实体喎就。 咁我唔知啊，呢啲系咯，咁你都话睇 Unicorn， 你都发觉佢哋可以咁嘅系咯，系咯，可以整死人噶喎，大佬 吓 ，Unicorn 咧似隔空取物同埋啲力場多啲嘅，但係知 N 粒子嗰啲量子化似呢啲咁樣又消失又出現，唔似鬼。 咁啊唔知啦，都係嗰啲嘢啦。早餐即係常餐，常餐即係快餐啦。係。即係總之都係任吹啊！即係你都睇到尾啦，係已經冇邏輯嘅，變咗咁樣啦。 係。破壞曬開頭設定嘅嘢。 最尾變翻鬼氣啫嘛，係。佢開頭有個理論呃你，嗰啲唔係鬼，其實係。 是 其实唔系鬼，其实系佢跟住讲，就其实真系鬼，佢拖嚟我呃你啫，即系咁啊，系， 系， 即系唔使惊吓，嗰啲唔系鬼嚟嘅，其实系啲乜乜乜现象，个神探跟住嚟喺度煲一轮 shit 噶， 系， 或者阿陶行威上嚟煲一轮 shit 咁啊，跟住最尾系真系有鬼系嘛，最尾我唔信都晒有鬼嘅咩，最尾系嘛，你睇我咩啊？ 即系又系 咁睇咗个咩凌晨三点钟啊， 系啊系啊， 最尾咪真系有个细路女鬼偷，即系我冇偷书包咁啊，上咗阿曹威身啊，即系阿林尚义啊，里边 系， 即系嗰啲啫嘛，咁佢话开头冇鬼有理论，你唔通真系信咩？其实佢真系其实系有鬼，即系咁咯， 系 应该系咁理解啦。咁既然系鬼，佢中意做到乜都得嘅，佢最尾政治咁啊，电视捐场又得，佢。真係可以行出嚟殺埋人都仲得㗎，因為鬼嚟㗎嘛，你唔知佢可以做啲乜嘅。係。 係 囉。 係。 唔知啊，係囉。最尾出現獵小善都仲得，係啦。 嗯。 其實呢個地方以前係有個子叫做蘭若子嘅，其實根本就唔關嗰個粒子加速器事嘅。係。咁啱起咗喺呢度啫，係囉。係囉。又咁啱過咗幾千年，計返條數，咦係喎，幾千年前咪阿燕赤霞封印咗老老囉。同阿一丹老妖啊嘛，咁啊啱啱喺今年咪佢哋復活得唔得？ 嗯， 其實係呢個科幻現代版《倩女幽魂》得唔得？呢個 得都得， 係咯，任你吹嘅啫。你香港試下拍翻出啦，劉鎮偉又好，劉偉強又好，差唔多啊。 定係阿成龍大哥嗰套蘭若仙蹤會唔會又用呢條橋啊？ 唉，我唔知道到時睇啊，係啊， 神探蒲松齡啊。 咪現代啊，其實佢係現代人嚟，去咗嗰度啊，係咯，就係蘭若仙蹤啊，我哋講呢個可能就係 啦，係啦， 好，係啦，加埋呢個機器之血嗰啲內容啊，係咯， 係啦， 最好啊揾翻啊邊個啦，歐陽娜娜嚟做啦， 嗯， 係 啦 ，OK， 好，咁呢套就係咁啦，即係其實係科幻嘅初頭嗰陣係講到好科幻啲啊。咁就慢慢就轉橋咁樣，好奇怪。咁但係咧，以佢呢個製作同呢個咁嘅題目啊嚟講，呢套已經係好驚喜嘅電影嚟㗎啦。 係啊，同埋真係拍得，真係拍得唔悶咯。佢係完全 係啊，即係你要用翻佢本身嘅屬性去即係去諗啊嘛。你唔好諗到呢套係咩 A 級荷里活片咁樣諗啫啦，梗係咯。佢超越咗佢本身嗰套戲個級數㗎。 同埋啲演員嘅演出又真係吊到你追住個角色咁樣去做咯，其實 即如果突然間因為 TVB 可以拍到好似日劇咁咧，咁已經好好噶啦，係咪啊？ 哦，梗 係冇可能拍到西劇，甚至乎拍到西片咁噶嘛，係咯， 係 即係好驚喜噶啦，係咪應該會係咯？ 系啦，系啊，系啊。 咁呢套有少少系咁啦，系啦，即系你本来对佢预期其实好低嘅，即系大下到我成话咩戏 啊？ 其实我已睇过呢套嘢啦，我净系都唔知你讲紧，原来呢套就系呢套咩千次伤我心，原来就系呢出，大佬，我以为系另一套鬼戏啊，所以见到个戏名系咯，不过原来即系睇我，原来我已经睇过啦，系咯，系。系咪即系睇过嗰个几分钟版啊？ 我明白。 系咯，我冇办法联想，原来就系呢出嘢，即系如果以嗰个戏名啊。 系啊， 嗯。有咩啊？叫咩香？叫咩啊？零度啊。系咯，系咯，原来就喺度咁嘅，就系呢出嘢。OK， 咁其实大家可以随时搵到嚟睇啊，呢度系啦，即系好耐噶啦，仲要系啊，好咁啊，有兴趣多嘅戏院睇嘅，如果能 系 多唔多院做嘅，其实而家多唔多院做嘅？ 二十，嗯。 哦，都唔多嘅 ，OK， 十场嘅，系啊， 明白，好，咁啊唔系上网睇，咁啊即系上网睇下，绝对 OK 啊呢套系， 系冇问题，一定唔会满咯，系咯， 系啊，如果你再嫌咩咧，睇个几分钟版啦 ，YouTube 有嘅，你直情查呢个名字有嘅，千字伤我心有嘅， 系， 即系继承咗呢个咩阿公莫嘅好多人嘅， 系， 唔系，但系做得几好噶，即系佢真系讲得好仔细嗰个戏嗰个咩俾你听。咁啊，就通常都係好似呢啲咁比較唔係一線嗰啲戲嘅，佢講啲係，咁變咗呢啲你有時未必咧會喺戲院會睇到嘅，係，好多都冇嘅，好多你即係唔知咩戲嚟㗎嗰啲，咁所以都 OK 嘅，你可以有時睇下呢啲，即係又唔係話呢啲幾分鐘版一定冇貢獻嘅，因為你根本唔會睇到啊，喺呢啲係，會怪雞嗰啲戲，咁但係又幾得意嘅喎啲題材嚇，咁大家都可以查下，即係佢哋嗰啲係好多嘅，你揾到一個咧就揾到其他，同埋佢自己都講好多其他戲。我哋都睇下嘅，同马仔都有时系嘛，都揾到几多唔几特别嘅题材嘅电影啫，唔系有时喺嗰度睇都去介绍，咁咪揾翻嚟睇咯，揾到成套嚟睇咯，系啊，咁你唔系你全都唔知道出搞出咁嘅戏，咦几得意咁样，系咯，系啊，咁啊，咁大家去抄抄，好有冇补充？ 补充啊，条女啊，条女真系唔错， 系 啦，系去得嚟。 又补充条女，咁条女系贵姓咧？补充下条女噶。 好似我就揿咗叫 Bella， 唔知即系叫 Bella 咯，唔知咩嚟，即系英文。 哦，乜水嚟？ 冇乜拍嚟，即系先拍先 条。 系啊，但系系好得嘅，副计真系冇得顶。系啦，佢入边亦都有呢个真空上阵嘅，即系真空意思。即系冇露点啊，但系就即系冇。 我哋讲冲凉嗰啲系嘛？ 冲凉嗰度俾嗰只以为变态杀手嗰只鬼吓亲，跟住之后成个人扑咗落地，不过就落扑落地之前就攞到块透明嗰块帘，跟住包到个身，令到我哋睇唔到嘅。 疑似咯，我有几场系冇即系冇大巴啊，冇大巴喺度弹跳嘅，得唔得？系啦 ，OK。 即系睇呢啲嘅呢度，其实 唔少咁嘅 位。有咩话？有咩话？神马都有咩？ 系啊，条女冇事。 有飞钉咯。 吓？ 飞钉。 有飞钉嘅有时。 哦，有飞钉，我明白。系两飞钉，我睇呢啲嘅原来。 咁又唔知嘅，咁条女佢嘅演出上都唔错嘅，系啦。 演技都 OK 嘅，佢演过咗。好壓抑啊，又好枕住即係驚俾人殺啦咁嗰啲嗰啲方嗰啲， 係啊係啊， 唔係花瓶嚟嘅。 即係其實啲西片靚女演員啊真係好多啊，不過唔出名嘅。 就真係特別咯，同埋佢我覺得佢怪怪在咧，佢因為亂咁拍，我覺得你令我永遠估佢唔到，佢有個優點嘅，真係唔知佢做乜嘅，打大頭。越 真系， 查查下往右回头又变咗鬼魂，姻缘情仇咁样， 即系不断喺度转气种啊，直情系唔系技巧， 咁样乱嚟嘅， 咩睇唔到？咩话？讲咩？讲咩？ 拍机系啦，你问我系可以，我觉得合格有啊。 但系佢咁样，佢不断咁样转气种之余，佢可以拍得到戏流畅喎，但系。 系， 佢应该我佢个风格冇转嘅，佢风格好冷峻啊，出边落雪啊，有啲 配合。即呢部点都超越晒今个礼拜嗰啲刘伟强又好，刘镇伟又好啦，系嘛？ 咁超越唔到茶皮撑大酒店嘅， 系超越酒店。 好，好咁，咁我哋讲茶皮撑下啊，一阵系 啊，系啦， 有冇？有冇？ 好，我补充翻两句啊吓，咁呢个女嘅应该就系拍呢个舞动青春啊。 系，哦， 佢代表作喺呢套，系， 我即系呢度唔跳翻拍舞都算好好啦，系嘛？ 哦，明白。 呢个入无端端，系嘛？系咯，无端端好似啊咩啊胀爆咁，突然间要爆咁先啦，系咪呢个？ 咁样， 系。 好啦， 都冇冇照过，系就 系 咁啦。系，我即系唔系话冇拍过啲咩戏都有嘅，不过 好 多 嘅， 好 多 作品， 但可能就都、嗯、都系啲配角多咁咯。 所以你睇女就唔止个女主角，嗰只都提过噶啦，入到去嗰、那个。禁區嗰度有一個穿著白色裙金毛嗰條女咧， 嗰、 那 個唔係女鬼嚟嘅咩？就 正嘅， 嗰個 唔係女鬼咩？係咯，女鬼啊嘛， 其實女鬼又正嘅， 女鬼靚，女鬼，女鬼女神嚟噶嘛？喺嗰度係，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點會唔靚啊？ 嘛，俾錢入去睇點死啊嘛佢， 係啊係啊係啊， 嚇咩咩啊咩咩死話？ 我現場係啲人俾錢去睇嘅，即係當好似貪油呢啲。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啲人抗體 show 係就冇錯睇，每日睇一啲係， 笑 到好搞笑嘅。即係你初初就以為嗰個地方係冇人㗎嘛，冇人去嘅，點知原來好多人去，大佬呢下先搞笑，大佬。 係。 原來好多人走去睇 show， 嗰啲唔係鬼啊，嗰啲觀眾嚟，大佬。呢下搞笑啲。 係啦。 即係你以為呢個死城嚟㗎嘛？點知原來變咁熱鬧。 嗯。 系冇谂过啊， 好， 系，好啦，咁啊睇下啦吓，呢套好得意嘅呢套嘢，系咯，即系冇谂过系咁样嘅，的确系，系咯，咁啊完全冇科幻片之下可以望下嘅，的确系， 系啊系啊， 嗯，好啦，就系咁，好啦，咁啊话说咧，我睇咗嗰套咁嘅咩 Welcome to Marvin 啊，即系马云镇啦，系啊，咁啊， 系， 系啦，喂，咁啊大家问啦，不如我都唔知讲咩，系啦，我即系我答啊，好嘛， 好好好，我想问佢系由一个倒叙法啦，定系真系由头讲到尾咁嘅样嘅咧？ 佢唔系噶，佢已经系讲佢就嚟嗰个影展噶啦。 哦，即 系已经系有晒所有嘢噶啦，系啊系啊。 先讲翻转头， 佢冇讲翻转头，佢直情冇讲翻转头嘅。 哦，即系 中间有时咧有啲 玩玩具嗰一段。 系啦，佢有时有啲片段咧影翻少少咁嘅啫。即系嗱，你以为嗰个黑妹嗰、那个即系摸只脚嗰个黑妹，你以为佢一路喺度？唔系噶，佢一开场就话佢咧喺而家，即系佢个古仔嘅嗰刻咧，佢唔知去咗边度即系参加咗嗰啲长跑噶，即系佢咁你冇只脚都有人去长跑噶嘛？ 系 佢系冇出现噶，佢就系喺佢嗰个喺啲相簿度钳嗰阵咧，影得就系你喺画头见到佢扶过一下咁多嘅啫，冇啦。佢嘅所有嘅演出咧就系、是、嗰个公仔。即其实啲公仔系佢哋做翻嘅，原来。 哦，即系反而影公仔代入咗个角色，冇 错， 多过影个演员嘅。 哦，好多演员都系真人都系出咗一出嘅啫。 哦，即系主要我哋可以睇 stop motion 咁嘅啫，会变成。 佢 stop motion 咪、你睇 Toy Story 咁咧，你当 系。系咯系咯，好似睇。 咁但系佢就好真嘅，嗰啲人样其实同佢一样样嘅。即係嗰啲公仔個樣係真係同佢哋咁嘅樣，不過靚好多嘅。你睇，即係明明嗰個真人係肥婆嘅，但佢裏面都係好好靚嘅身形。即係佢冇人靚，冇咁瘦。 紀錄片都係咁嘅。 個公仔都係芭比嚟嘅嘛，其實冇肥婆。但係個樣係翻嗰個人咁咯，係。 哦。 佢其實影幾多嗰啲公仔㗎，好多時間都係影啲公仔㗎。佢反而係咁。咁但係嗱，咁你咁講應該都幾好睇嘅係咪？佢好怪。你應該處理咧，其實應該係由啲公仔個故事，其實應該好似 LEGO Movie 咁咧，由嗰度入，係用啲公仔作為第一次點，跟住你後尾先講翻啲真人啲嘢出嚟，咁你就會受啲嘅。佢呢個咧，佢又唔係嘅，佢又影下啲公仔，跟住又影翻係真人，好抌佢啊，點樣聽到啲聲就驚啊，跟住見到個電視一影嗰單案，因為其實佢係。就嚟要嗰個靈訊啊！咁佢就喺度逃避，哇！佢嗰種畏縮咧，就令到你睇到你真係好惡頂嘅呢種。 哇！咁大鑊， 睇到猛喎。 係啊，即係其實套係喺度猛嘅，真嘅。嗱呢套嘢咧，我可以話係女仔睇翻嚟仲覺得好睇啲，男士咧即係都瞓著嘅可以嚇。 喂， 咁我冇啊，我冇瞓著啊。 喂，睇呢種 係好難都頂唔順。 睇呢種咁嘅角色，你好難搞嘅喎、哦。你一啲。一啲你想睇嘅嘢都唔好，即係又冇熱血啊，又冇你咩又唔正面啊，淨係喺度等啊，嗰種好難睇喎。 其實佢要克服嗰個難關就佢想停啫，只不過係肯想停。 但佢自己又唔正面面對，好似真係匿住喺嗰度。 真係逃避，佢真係逃避。 喂，你點會好睇啊？你睇住一個唔正面面對問題、逃避問題嘅角色，其實就 的確同阿金咧有好大嘅對比。阿金咧係阿金咪燃氣功能咯，佢不斷過關噶嘛。 係 虽然喎、啊，阿金赢嘅唔系佢自己想要嘅嘢，其实佢成日都想见翻条女，但系佢赢咗好多观众想要嘅嘢就系钱啊嘛。 系。 你一路就见佢喺度 win win win win win 咁咧，你系觉得好过瘾，喺度过关。呢度咧系不断 lose lose lose lose lose。哇！你点睇、嗯，大佬？ 即系但系即系去到戏舞最尾系激励人心嗰一种感觉系俾唔到出嚟。 系啊。 唔系，而嗰样嘢咧系好沉淀到一个地步咧。你普通观众是感受不到的。 嗯。 是。即是你很难代入到那个主角。 你这样说啊，即可能他是呢他自己提升了。 嗯。 是。 即那个导演或者这个即是他们一阿金呢都还是很 commercial 的。其实拍得。是。是比一般观众的 level 看的。这套戏已经不是的。 嗯。 即是有一种苦涩味啊，有一种即系其实个人生其实就系咁噶啦。 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成年人，你经历过风霜嘅，你可能受得 到 嘅。 唔系成年人咁简单添噶啦。 老年人啊。 即系你就连死嗰啲就会感觉 到。都唔知啊，即系话死咗嗰啲或者会感觉到啦，死就死都未啊，我惊啊。 哦。 死埋嗰啲或者唔识睇啦，嗯。咪即系唔系好，系非常难入口嘅，同你讲呢套嘢，系、嗯、啊。咁、哦、不過如果你係一個玩具迷呢或者會好啲。因為佢就係用啲玩具嚟演㗎嘛好多時間。喺玩具嗰部分呢係好睇嘅。即係嗰啲玩具喺度打呀嗰啲係好 ok 㗎喎。好過癮㗎喎。 我哋睇畫頭都睇到少少啦。 如果你為咗睇呢啲嘢入場呢、啊、你就唔好鬼理佢真人嗰拍啦。係。係、哦。或者還可以嘅。係。咪因為佢真人啊，又想溝嗰個搬去隔離條女啊，咁又溝唔到啊，咁即跟住點算咧？到你現場係點咧？現場終於去到嗰個影展，咁嗰個女就哦 sorry 啊，咁即係我唔係接受啊，咁跟住佢望一望隔離嗰個肥婆咧，嗰、那個就係佢平時成日去，即係佢啲模型就係佢嗰個模型店度賣噶嘛，即係嗰個肥婆其實就不嬲都冧佢嘅。 哦， 喺、啊、個紀錄片度咧有上過鏡㗎，個老闆都。即是他真人都有出现过 的、哦、真是个肥婆来的 是啊 那、哦、有没有变了条女的那有没有变了条女 的、好像没有讲到那么厚的那个纪录片就、 哦、 即没有这条 线的即你整个感觉呢好像是不是、 啊、 即那些是喂即不如就手執件啦即是他即是想沟又沟不到这件虽然入入地但是他要冧我嘛、 嗯、 有少少感咯最尾是。 是 但是他有没有讲出即是他在玩具或者这些着衫公仔那里、令到他走出了自己的阴影啊行出了个世界这样啊是。 蛤没有啊。怎样走出什么阴影呢 不是因为他、如果根据个纪录片呢就讲他的背心对即是因为他没了记忆嘛他自己。 嗯。 那他就好像与世隔绝这样觉得自己是。 哦。 嗯、 但他透过玩具他懂得很多人。佢認識到好多事，咁佢就可以行翻出去屋企，即係可以重新過去。 佢又唔係咁嘅，佢咧就講佢有啲咧係要擺脱嗰個藥物嗰、那個嗰、那個佢嗰、那個要依靠嗰個藥物嗰樣嘢。係嗱，咁佢嗰只藥咧個藥丸即係嗰個膠囊就綠色嘅。咁其實咧佢個故事入邊咧，即係其實我諗呢啲係會加落去嘅。我嗰個人員原本個冇嘅，我估佢就唔係得啲正常嘅軍事嘅。佢有個咧，有個唔知咩魔女咁樣嘅，即係平時會浮喺度飛下飛下，會有魔法嘅，係。咁就話咧，其實每次佢有啲咩，佢就會嚟整到佢，即係會失去，即係佢話嗰個古仔入邊嗰啲女咧，全部都係咁俾佢整死嘅，即係本來好地地咁，又俾佢整死咗咁。咁、那個女就變咗成日喺度，即係係佢個心魔嚟嘅，其實。其實就係嗰啲藥咯，因為佢就係綠色噶嘛，佢頭髮綠色，個手都綠色咁。咁其實就是、其實好明顯係象徵緊佢嗰隻藥啊，佢搣唔甩系啊， 系。 咁佢点样？佢其实讲嘅就 冇呢啲嘢。 系啦，佢成日讲嘅就系要克服呢样嘢。我呢样嘢啊，即系有咩好讲啊？ 抽象咗啲咧，佢会系咁样。 唔系佢用咗一只嘢咯，咁即系等于你用一只怪兽嚟象征咗灾难，咁我打低嗰只怪兽就有得打啊嘛，系咪？即系有得咁咯。咁同埋佢又都唔系打嘅，佢最尾咧系做咗架 Back to the Future 嗰架车俾佢嘅。是啊有的所以你不要说没有科幻他那里都竟然整了一架时空机他所谓 time machine 就整上的结果是 back to the future 那架是所以飞的真的接了一碌但是他的样子就不是一样但其实根本就是那架东西来的 個成個功能啦，跟住唔知點樣送鬼出去，因為佢話佢唔知咩要去咩二唔知幾多百年咁，即係未來嚟嘅，定話佢喺嗰度翻嚟嘅，我唔記得佢講咩啦，係，總之佢冧起送鬼走咗佢，咁咪佢咪話哦即係搞掂咗佢啦，咁咪冇咗呢隻嘢啦，咁我哋可以即係永遠喺呢個馬雲鎮度，即係幸福快樂啦咁樣咯。嗯，你得唔得？ 我唔得。 咁真係有少少怪喎，其實 係啊， 係啊，我唔知點解佢係咁樣去咁樣啊去處理啊，係啊。咁當然佢都有打低咗嗰個德軍嘅，嗰、那個德軍其實咪即係投射翻咪即係嗰個打佢嗰班人嗰個頭嗰、那個嗰、那個衰人啫嘛。咁佢但係佢又奇怪啊，嗰、那個人個手臂度咧係有一個即係嗰啲咁嘅德軍嗰啲咁嘅個萬字咁個 logo。其實嗰個 logo 就唔喺嗰個德軍度，真係就喺嗰個魔女個身上。後屘佢發覺係、你係都唔知佢做乜啦。係總之就係、是、其實都係佢一啲嘅恐懼咁樣，你當佢即係所有啲衰嘢集於個魔女一身啦，係。嗯，我唔系好中意呢个设定，我哋觉得唔系几好啫。 嗯， 即其实佢就系怪咗先唔好啊，吓。 嗯。哦。咁你睇完之后有冇觉得失望啊？其实 系。有冇失望啊？咁又唔系话失望嘅，不过即系我终于明呢套嘢点解啲人唔咁中意咯。 嗯。 我又冇嘅，我 OK 嘅，我睇下又觉得 OK 嘅，吓。即系我都中意睇嗰啲公仔喺度打嘅，啲过瘾嘅。 嗯。 佢喐得好靚喎啲公仔，但佢又好似公仔喎、 啊。但係 我都覺得好吸引啊。即係我唔知佢係 CC 啊，佢真係揾啲公仔喐，但係好怪喎，你睇佢喺度打，係。 哦。 OK 嘅喎，咁你要鍾意呢啲嘢囉。咁我想問啦，有幾多觀眾鍾意呢啲嘢啊？ 係，呢個就係大問題。 即 係 如果你用啲高達喺度打拍到戲咁，你話我哋梗係過癮啦，覺得。 係。 睇咗都唔知，即係覺得好差啦，啲咩戲嚟㗎？ 啲人叫啲玩具或者咩會眼瞓嘅好多， 反感啊，唔係，但係好嗰啲啊瞌眼瞓，有啲人眼火爆添。 嗯， 做咩啫你？ 你 Toy Story 嗰啲啊？ 你咁大個人想玩啲嘢做咩啫你？唔係咁咩？ 嗯 嗯， 唔係佢裏邊都有啲咁嘅角色㗎，即係覺得嗰條友哇做乜嘢啊？喺度即係喺度玩公仔啊咁但係佢嗰班女咧就係好即係好鼓勵佢嘅，即係因為佢覺得呢樣嘢可以令佢企翻起身咁噶嘛，係 咯，係啊， 其實佢已經好幸運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一個玩呢啲咁嘅嘢嘅人咧，你身邊有班人去認同你，係啊，係仲要女嚟，你唔好理佢肥婆定瘦婆啊，係啊，第一就你屋企人都唔會中意先啦，係嘛，係唔知啊，其實好宅男嘅你個感覺，覺得成件事。 系， 嗱，人哋个纪录片其实你唔觉得佢系宅男，呢度佢拍咗出嚟，佢变咗宅男。 系，咁呢个系大 家。反而我睇个纪录片，我仲有少少感动，即系佢喺嗰度揾翻自己嘅人品咧、你仲会有少少感动啊？系。 咁沟女又失败，咁顺便执件咁吓，咁样。咁、你会唔会见到阿金？都追唔到嗰个，喂，求其啦，喂。都唔一定要追翻我個架車咁樣，會唔會係咁啊？ 佢執都執唔到一件啊嘛，但係黑金又係咯。 啊，金執唔到一件，點解咧？ 唔係，金有個靚女㗎，都有個靚女中意佢㗎，都 係啊。唔係成日佢追嗰、那個喎，係咪？係 啊，另外嗰個都，不過可能個角色設定靚啫， 係咪？唔係，我講演員啫，係嘛？ 啊，個演員啫， 真係。真係咯，即係你揾咗阿邊個啊？邊個咩前田敦子做咗阿技安個妹啫嘛？ 係。 你拗头点解佢唔中意嘅我妹噶嘛？你睇嗰个版本会有咩问题咧？前田敦子咁，但系其实嗰个角色好肥婆嘅， 系啊， 去搵个靓女做啫，即系咁样。 系啊， 咁但系我唔知道，总之佢呢度个感觉我都唔系好觉得好唔好励志成件事啊，即系系咪即系叫你求其啦咁样系嘛？即系咪咁意思啊？ 唔系叫你接受现实啦，正常。 我接受现实系咯。喂，的不条肥婆中意你，你脆脆地啦，系咪？系咪咁？我唔知道啊，系咯，唔知啊，点啊？即系总之你观众唔会 O K 嘅咯。吓、即系你嗰只咧，隔篱好似好衰嗰只四眼龟，其实系长脚蟹扮噶嘛，要系咪吓？ 正常啲古仔要咁样先吸引到 你。即系你嗰四眼龟系整到冬菇头，又戴副好厚眼镜，又钢牙咁，但系其实靓女嚟噶嘛？ 系。 唔知點解臨尾呢一除咗嗰啲呼咁樣㗎嘛。 除 咗 眼鏡就已經唔同 了。係啦。 靠你啲頭髮。 阿馬輝明明揀咗祖麗美莎。但係嗰就第27集唔知咩救咗之後呢啲風一吹嗰、那個咁嘅麵包頭全部散曬。 佢變咗個啡色頭髮嘅林明明，哦咁 OK 咯。啲蒙眼啊，嗰啲白眼冇曬喎，變咗大眼嘅，點解嘅？唔係你睇翻佢最尾同阿馬輝最尾喺架即係架喺架咩軍度望住超水水翻嚟嗰度，佢變咗林明明樣嘅喎。 嗯。 明明嗰個組係美莎嚟嘅，點解變咗林明明樣嘅？嚇、啊、個啡色頭髮係林明明嚟嘅，點解會咁嘅？冇啊，咁呢啲係嘛？你咁先接受噶嘛？因為即係觀眾係嘛？ 嗯 嗯嗯，係嘛？係咪臨尾嗰集林明明調轉畫翻係蒙眼係嘛？ 嚇 咁樣？ 咁大 調轉咗兩個個樣係嘛？咁你咪覺得咦唔係啊？組係美莎正啲喎咁係嘛？你畫嘅啫嘛，你咪先。作畫崩壞，畫到林明明變蒙眼咯，係咪？ 係兩個好似 face off 咗個造型 ，face off 咗，係啦，係個頭髮認翻個顏色啫，係。係。咁你咪覺得咦唔係啊？所謂美莎都幾正啊，冇嘅，係咯。即係唔係？其實唔知啊，即係你即係做嗰陣，大家再睇下，係咯。我覺得係有少少問題，對一般觀眾係未必咁接受嘅呢度係真係。同埋系闷闷闷地嘅，你会觉得睇嘅啫。 嗯， 我唔睇 到。但系呢位导演之前拍啲戏又唔系啲闷饼戏嚟嘅喎。 唔系噶，佢套戏其实系好好有意思噶，但系我怀疑。 好分嘅其实系咪咧？ 嗯，好分就唔系啊，但系佢又有都系想讲嘅。 系 啊，但系你唔系好 commercial 嘅，即系你唔系一般人会好中意噶，即系佢冇去专登拍啲嘢去 piss 你嘅咯，呢套戏。即以前有噶嘛，阿金正恩每一个位都系计算嚟噶啦。 你睇《Back to the Future》咁啊，直头娱乐片添啦。 哦，佢系拍《Back to the Future》嘅， 三集都系拍嘅。 哦，系哦，系咯，哦，咁唔怪得点解最尾有《Back to the Future》哦，我明啦，唉，原来都有啲关系嘅，我就奇怪。 系啊， 唔使攞版权嘅咩？上次又史不保自己做導演就話啫， 因為史不保同佢好 friend 噶嘛，呢個導演。 哦，唔怪得最尾又 back to the future 啊，車明曬嘅仲。 哦。 咁但係呢樣嘢擺翻呢個真人呢個故事就有啲奇怪咯，跟冇呢個元素噶嘛，原本。 啊。 點解要時間旅行咧？無端端點解多咗個元素嘅？因為係咯。唔 知啊， 唔知啊，系咯，即系变咗啲奇幻嘢加咗落去，咁明明系二战咪二战咯，点解有啲魔女？ 实嘅一套戏嚟嘅，其实 即系就算佢嗰个马云振嗰个公仔故事都唔应该有呢啲嘢，点解？ 唔应该咁嘅。 系啊，点解有魔女咁？你即系你已经将啲敌人当成咗系德军啦，咁咪 OK 咯，系咯。 系。 你德军都系一个存在嚟，咁啊魔女系咩嚟噶，大佬？点解有时间机？好似讲咩，大佬？啊，所以呢套系科幻噶，嗱，呢套一定系科幻啦，嗱，唔系科幻啦，仲唔系科幻？ 系， 系咯， 喂，系咪变咗小圆啊？又魔女又时间旅行？ 但系你唔会谂起小圆嘅，唔会谂呢啲嘅，系唔得嘅，系，唔系佢嗰个魔女系似阿科噶， 咁样， 即系绿色噶嘛个头， 系， 嗯， 系啊。诶，唔得噶，唔讨好噶，你仲觉得唔即系魔女啊？我讲噶， 系 啊，唔讨好噶，你都觉得唔好烦嗰只嘢，成日喺度，即系成日喺度瞓觉咧，成日喺度伸喺度耳边度讲嘢咁嗰啲咧，啲都想影响佢咁嗰啲咧。咁当然啦，其实都系喺佢个头脑里边嘅幻想嚟嘅啫，本身真系。 系 吓， 即系啲 八 婆。专系喺你耳边喺度噏啲无谓嘢咁样。 哦，嗰啲咩 啊？ 唔系嗰啲叫咩？嗰啲叫咩话？ 咩啊？ 嗯？咩嗰啲吹咩枕边乜鬼话？有个词语喎，系咯？即系影响你啊？ 咩？ 突然间谂 起，佢唔系嘈住你啊！嗰样嘢系佢会影响你嘅判断，影响你嗰个谂法啊嘛。 嗯。 咪即係嗰啲董太嗰啲咯，係，即係明明你又唔係在位咁，你就佢老婆啫，咁成日喺度都好似 撞啊， 枕頭撞之類啦，係唔知啊，唔係嗰啲，唔係呢個字啊，但係類似啦，你當係，即係總之喺度成日咁樣影響你嗰個判斷嗰啲咯， 好， 咪 anyway 啦，係咁到時有得做。再睇啦，我驚上畫都有啲問題啊！呢度 因為香港就話係二月十四號做嘅， 係啊，話係咁話，但係其實到時會唔會抽起我機會唔低啊？係啊，因為真係唔得啊，個票房實在 好 系啊， 系啊，就系咁啫。OK， 咁我有咩问都快问埋啦，冇乜特别就系。 冇啊，都要睇咗先啦。我都其实你咁虽然咁讲，但我都依然系想睇。 系都想睇，咪都话你睇玩具嗰部分系最叻你睇嘅。 哦， 系咯，因为佢喺里边佢哋真系玩具嚟噶，佢净叫嗰啲女做多噶。 嗯。 即系佢话，佢自己都咁形容自己噶，佢唔系就啲女又多，佢哋都系多嚟噶。 系 咁，同埋佢哋真系有关节噶，真系系咁噶，唔系话佢哋系人嚟噶，系佢剥衫咁，嗰啲女冇点噶，两嚿嘢咁嘅啫。 嗯， 跟住嗰个主角又系即系成日着攞上身，但其实佢里边系啲 G.I. Joe 嗰啲公仔咁嘅啫。 系 啊，咁啊，直情系重现翻即系嗰扎公仔嘅生活，即系有啲 Toy Story 咁嘅咯。你觉得系？但系佢就系一班着衫公仔嘅 Toy Story 咯。 咁佢有冇讲呢个男主角嘅受伤嘅过程嗰啲噶？ 佢咪有佢好惊嘅啫，咪影翻一影咁咯，少少咁咯。 哦，即系冇真系拍到佢受伤嗰个情形嘅，其实 有，但系佢咪俾人踢咁啫嘛，喺度系咁踢咁。 阿车， 我即系哦， 即 系 冇事 发 生 嘅。佢依家地下俾人踢紧嘅啦，唔知佢点样。 嗯， 系。同埋佢同埋仲有一个点咧，就系、是、高踭鞋呢样嘢噶。我唔知你会唔会呢个咧系未必个顶得顺嘅。咁就係嗰個主角嗰隻公仔啊，佢平時都係穿隻高踭鞋喎。 啊，主角喎、啊， 嗯， 咁奇怪。 個公仔係佢上身，即係佢成身係穿軍服噶嘛，但係佢穿對高踭。咁佢開頭有解釋嘅，因為佢墮機嗰陣咧，就燒著一隻鞋，唔係即係燒著咗啊。咁佢又話：，唉、哎，啲鞋都燒得咗，因為佢係膠公仔嚟噶嘛。咁我有冇搞錯啊？咁佢掉咗隻鞋啦。咁結果就係喺架一行過架車度咧，見到有一個 gift 就係高踭鞋。咁都嗰個有好大碼喎，都唔係女仔 size。你都知嗰啲女仔公仔好細噶嘛，隻腳冇理由佢著得落。但佢又唔係嘅，佢真係好大隻嘅嗰個高踭鞋。咁佢著咗，跟住佢唔知遇到啲德軍嗰陣咧，咁啲德軍係揾槍指住曬成隊人咁，佢就靠咧，佢就喺個草叢度，佢行出嚟嗰陣咧，佢見到著高踭，咁嗰班人喺度笑啊！咁就趁呢一下就反擊，咁樣即當然後尾都係因為嗰班女經過就救咗佢啦，有機關槍掃射嗰陣啫。咁佢就以後都著住對咁嘅高踭鞋嘅，講嗰、那個、即嗰個公仔，即嗰個男主角係啊、那個公仔。 咁、那個男主角真人有冇著住嗰對高踭鞋？ 呢一度咧，佢就講嗱，其實呢個好緊要嘅，最奇怪就呢個位嘅。 紀錄片嗰度咧，男嗰、那個人咧係有著高踭鞋嘅。 嗱、啊，佢一路咧套戏都冇嘅，一路都冇嘅，直至佢最尾你所谓佢嘅所谓咩行出自己个咩之后咧，佢就有啦。佢最后着住高踭鞋咁行， 纪录片喺最尾嗰个影展嗰度，佢有着高踭鞋嘅。 嗯， 佢呢度就讲佢最后有咯，最后先有。佢、平时着对好似嗰啲凉鞋咁嘅啫。咁佢呢度跌高踭鞋呢，就係、是、因為佢呢個酒吧度講呢啲高踭鞋嘅嘢而俾人打嘅，係關事嘅。咁同埋呢，佢其實自己係原本應該係一個畫家，即係嗰啲唔佢話佢唔知係乜嚟，但佢知道自己係畫畫好叻嘅以前。咁就係畫呢啲咩二線嘅咁可能漫畫定咩。咁就我其實我唔知點解佢會打到佢話佢而家連揸筆都揸唔到，我唔知點解會咁啦。 系， 佢又唔系话佢打跛咗只手啊，佢话佢唔记得咗，其实本能嚟嘅，点会唔记得咗嘅咧？我唔知啊，吓，因为平时都讲啦，话你如果你系识打嘅，你就算失咗忆都好，你都会识打噶嘛。即系嗰个其实系啲好似 muscle memory 咁咧，即系你一个 吓 技能嗰啲嘢咧，你系唔系要记得嘅？你识就系识嘅。咁但系咁冇理由会你识画会变咗唔识嘅，我唔明佢点样啊呢样嘢。你唔記得自己邊個唔奇啊？你唔會唔識畫畫噶， 係 咪佢成日話佢咩唔識寫字？佢話佢唔知寫字個名都有問題啊！佢話佢而家咁，我真唔係好清楚佢嗰個情況啦。 壞咗喎，可能佢個神經嗰度、就壞咗啲神經 咩咧？ 咪即係啲神經壞咗，佢操作呢方面嗰樣嘢。 咁我就唔知啦。唔係，因為佢直情話佢個講法就話佢冇曬記憶嘅，佢講法就係話，係啊，佢因為冇曬記憶，所以佢字都唔識寫咁定唔知咩咁畫緊係唔識畫，咁但係我覺得好奇怪啊，係，咁你會唔識行路？唔會噶嘛，因為佢係本能嚟噶，唔係本能，即係你喺你基本學咗翻嚟嘅一啲嘅 skill 啊，唔會唔識嘅，係啊係啊係，即係或者點解佢唔會唔識講英文咧？咁唔會噶，係咯，佢都識講英文啦，咁。咁所以其實我唔知點解咧，因為我冇睇過真人嗰個版本啊，係咯。 咁所以个高踭鞋咧，其实反而系好重要嘅。咁佢话佢其实佢系佢唔系入佢唔系变态嘅，佢话佢系储当一种兴趣啊储。佢话佢有几百对高踭鞋嘅屋企， 系。 咁、 哦、 但系佢就唔系话即系自己有咩逆服癖嘅，佢有好似有提过咧，话佢有着过下当玩咁样嘅啫，佢就唔系话自己好中意着，佢冇咁讲过嘅。咁我唔知啦，咁到底呢樣嘢到底同成個故事個關聯性有幾大呢？咁佢亦都有講過呢，話女人可以拯救世界咁呢啲咁嘅講法嘅。咁到底呢個女人呢樣嘢同佢著高踭鞋呢樣嘢又有冇咩好大嘅關係咁？ 嗯， 我又反而唔係好 get 到嘅。咁或者你真係大家即係入場 即係反而係探討呢個問題。 佢有好大嘅關聯，但係我唔係好明中間個關係嘅。 OK，OK， 係啊，我睇完都唔係好明，其實中間個關係喺邊？咪就因為佢同人喺酒吧講呢樣嘢，話咩啲爭越高越好，咪俾人打。 嗯， 係啊，係啊，唔知啊，其實有咩關係咧？好唔知點解咁會俾人打？即係同埋呢啲咁，佢係講嘅啫，佢唔係話即係一段戲咁做翻出嚟嘅，所以你估嘅啫，好多嘢都係。佢好蒙太奇咁影一個 shot 一個 shot 俾你睇嘅咋，即係其實佢冇做一次做曬成段㗎，即係佢唔會好似阿丁蟹點樣打到阿方展博變咗咁，佢哋係做出嚟㗎嘛。係 啊 係 啊係啊， 佢唔係㗎呢度，佢就係得一個片段一個片段咁樣㗎咋，所以我唔係好知佢做乜，係咁係咪我打理解唔到你咩？咁到時大家嚇、啊、入場再理解一下啦。系啦，因为其实我个兴趣都唔系喺佢个人嗰度，喂，快啲影啲公仔啦，喂，我好想睇呢个真人啊，喂，系啊，即系其实我就觉得个处理你好似 LEGO 故，即系 LEGO movie 第一集嗰个咧，你由嗰啲 LEGO 人嘅角度做嗰个冒险故事先，你做到咁上下咧，你就暴露咗咧嗰个作者一啲嘅部分俾我哋知。咁而最后呢你係完全可以 crossover 到去作者嗰度呢，咁我就觉得呢咁会好睇啲，我就即係我觉得啫，就唔係影下啲公仔又影下个人，影下啲公仔影下个人咁样囉，咁你用个公仔作为个试点呢，我就觉得会有趣过个人啦。 嗯， 我认为係咁啦，即係你学下呢个 movie 嗰个做法，我就觉得呢套戏会好睇啲囉。佢而家咁样做呢就令到成日我都好闷囉。是因为佢个真人真的不是好得啊，真的。 是。 好淡啊，是啊。咁佢而佢一个有问题嘅人嘅时候，你讲咁多咁，唔知道 啊，真的唔系，系同埋嗰班女喺公仔嗰阵咁正，哎呀，点解真人个个都阿婶啊、肥婆啊咁样。 系。就算我上网睇过佢中意嗰个女嘅，哇，都好驱风下喎、啊，个年纪同埋个外表都。 佢个公仔好靓噶。 系， 个公仔又几好靓噶，系啊，系个真人唔得唔得啦， 系啊， 真人咁你咁佢唔系后生女咯，佢唔系话丑嘅，系咯， 系驱风啲咯，系咯， 即系大镬过 M 级老嗰几个噶， 哇，你又同叫靓女咯，要 keep 得好好咯，同佢比， 啊咁咯，系咯， 系咯， 系咯，即系个个都叶蕴仪以上噶，大佬个大镬程度啊，讲。 嗯，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哇，班女唔入嘅真人咁咁，唔系嗰咁嗰嗰个墨西哥定西班牙妹就唔系嘅，嗰、那个 系嗰、那个酒吧嗰、那个睇睇、那个 酒吧嗰个喺度整嘢嗰个吓，咁佢都好奇怪地着到好民族服个，我唔明点解有人现实会咁着个，系啦、 啊， 就唔系好净系个公仔咁着，佢真人都咁着嗰个，好奇怪嘅，系啊，咁、即系佢刻意等你认得翻啲人咯。 系 啊，但佢又唔系出好多嘅啫，好似都出咗几次咁冇出噶。系啊，即喺佢身边嘅人咁嘅啫，其实嗰啲平时啊倾下偈咁嘅啫，系啊。咁但系嗰个故事入边咪打晒咁咯，喺佢嗰队女人兵团啊嘛，系咯、啊。咁唔知啊，你睇下啦，系咯系咯，即系如果大家真系中意呢啲公仔嗰啲，即系影公仔相咁或者咁呢个可以，即系你可以即系。代入多啲咯，最少系啊。但一般观众，我觉得真系几难。系，但啲女观众反而可能 O K 嘅，系。即系女观众反而会 enjoy 啲，可以。男观众真系唔系好中意嘅，系就系咁啦。马云振就系咁啦。咁啊，到时睇下唔好耐啫，呢个咩？几多啊？2月几多啊？ 2月14。 2月14啊，暂时系咯，情人节啦，系咯。咁啊， 到时睇下点啦，系咯，嗯， 好、啊， 再讲。